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给的爱从不曾惊天动地，暖暖的就像件毛衣，浅浅的笑温热了我的孤寂，双眼是爱的温度，让我如此安心。两份寂寞相伴着整夜的温暖，用一双温热舒服交换孤单，我只想拥着你，就不轻易离开，让爱互相会互相取暖。你的爱一丝一点执念念的甜蜜，烫着我的小脚，也缠绵我的心里，陪我走过风雨，就像暖暖的毛衣，一路轻轻相依，你贴着我的心，像难得可生的感激。愿意日夜愿等你，浅浅的笑温热了我的孤寂，风霜人世爱的温度，让我如此安心。两份寂寞相伴整整夜的温暖，用一生温热舒服交换孤单，我只想拥着你，就不轻易离开，让爱互相依偎，互相取暖。你的爱一丝一缕，编织绵绵的甜蜜，靠着我的小脚，也缠绵我的心里，陪我走过风。就像温暖的毛衣，一路紧紧相依，你贴着我的心，难得可生的感激。我愿意日夜愿等你。 小麻雀累不累？你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特别？我也好想

2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20号附属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

爱不爱结果都叫人伤心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，分手应该是要先哭泣还是先忘记，于是左眼有相同的难题，一个游戏里有我的你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决定，我想我现在还不够清醒，带着你该离开你还是继续逃避。 的海洋，你还记得吗？